有个包，我就来回那么窜呢啊。 啊、哦，肚子里还有个包，来回跑。 啊，对对对。 嗯。 我还打嗝。 嗯。 啊，浑身呢，哎呦，特别的冷，哎呦，天哪！后背，尤其后背，就是上半部出的汗呢，都是冷汗啊。哎呀，夏天呢、嗯，那个超市和那个公交车都去不了， 啊、 因为都是空调啊。 啊啊。 啊啊啊！完了，那凉气哈、啊，从嘴呀、啊，从鼻子里呀、啊， 嗯， 都往外反凉气呀、啊，尤其吃饭的时候， 嗯 嗯，完了那个肚子也是冒凉气啊， 嗯， 我吃了五副的汤药，完了我的头晕的症状呢， 嗯， 那个减轻不少， 嗯， 现在基本上都好了，啊、 基本上好了 啊对对， 那太好了， 嗯嗯、啊，完了那个，我现在我也是那个。那个拿到了一份那个 哦，拿到了是吧？啊， 啊 嗯嗯 嗯，我现在呢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肚子这个包吧哈， 嗯， 挺困扰我，因为晚上睡觉吧，哎呀，他直往我那一躺下吧，他就直往我的那个胸口上顶， 嗯， 完这个包呢、 嗯、 还特别凉啊， 嗯 嗯，这个包特别的凉， 啊、嗯对、啊， 是一个什么样的包，在什么部位？ 这包吧，就白天吧，它就在那个肚子下边。 嗯 这个那个晚上睡觉吧，一躺下吧，哧、 嗯、 溜一下就跑到那个胸口呢啊。 嗯。 啊，我还 你摁它吗？ 摁它啊。 疼不疼？ 不疼。 嗯。摁它不疼。 啊，对对对， 嗯 嗯、啊啊。主要是那啥呀，也这个太困扰我了。 啊、嗯。 我带着我浑身呢、 啊、 全冷啊、 嗯、 啊，有时候我这一游吧，好像就散开了似的。 嗯。 完了，尤其是后背、上半部， 嗯， 完、 嗯、 胳膊。啊腿呀、啊、也都冷啊， 嗯， 完这凉气呀、啊、搁嘴里还冒凉气还、啊哎、 那我问问你那肚子里咕噜咕噜吗？ 啊啊对对对对，这个包有时候吧、 嗯、 我手一热乎吧就是咕噜咕噜的、 嗯、 啊 啊，有没有平时之前有没有什么呕吐啊，那种打嗝有了、 啊、 想呕吐的这个感觉有没有？ 没有，因为啥呢，其实您听我说啊， 嗯， 我以前吧最开始那时候就是有胃炎，不太严重、 嗯嗯， 我到医院检查后吧，就是就说我那个胃炎，完了胃肠嘛、 嗯、 蠕动慢啊、嗯、 啊， 后来 肠胃蠕动比较慢、嗯、 啊，后来吃了一些药吧， 嗯， 吃的药也不好，越吃越难受， 嗯嗯， 我也不吃了，后来就到医院到西医， 嗯， 打了六天滴流，我从那以后吧就觉得就特别的凉特别的冷，完了就有这个包了，就啊 啊，有这么一个包了。这个包有到现在有多久了？ 能有将近二年了。 你看了很多的地方吧，这个包西医那也看过了对吧？ 哎呀，刚开始不明白就上西医那去看去了 啊，但是呢西医大夫可能会告诉你这个包不是说手术啊可以做的，是不是？ 啊，对对对对，他说就说没事儿，嗯 嗯，他就告诉你这是一个没事儿，也不是说做手术啊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的。其实你刚才讲这个问题呢，在我们中医临床上啊，这种情况也有发生 啊 啊，这种情况在中医上叫什么呢？奔豚气，很少见、 啊。 那么可能有些朋友之前呢，就是没有听说过啊，这到底是那个怎么回事啊？是一个什么东西？怎么会在身上跑来跑去啊？ 啊，对对， 它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身体体质也有一定的关系 啊，对对对。 但是呢。有了的话呢，它真的会跑来跑去。 啊啊，对对对。 这个奔豚气呀、啊，是这样的，它要是发作的时候呢，可能有的人有，我说一下，看看对得上你那个症对不啊？对不对？ 啊。 有腹痛、胸闷、气急。 嗯。 心慌、烦躁。啊。啊，这个有这个冷。 啊，对。 啊， 对。 一下子冷，或者有的时候会有一下子。热， 哎呀，说太对了，徐总， 是不是、啊 嗯？ 这个呢，在中医的那个《千金一方》，第27卷那上、 嗯， 啊，对这个病有过描述， 啊、 就是凡上这个气冷发，就是这个气啊往上一窜，冷一发，那肚子里呢就是雷鸣转叫、 嗯， 那么打嗝、呕吐、 啊对对， 不想吃饭， 啊 啊，不想吃饭，这个。拿那个艾灸灸条， 啊，艾灸 啊，艾灸灸条灸气海穴， 啊啊，气海，嗯、啊， 你自己记上名字， 嗯、 啊，啊，气海百壮， 啊，七门、关元， 这样 哎，差不多就这几个穴吧啊。他就基本上你灸一灸以后，因为他是热了，热了，你不是那个也拿到了吗？ 拿到了，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跟你说。拿到之后，哎呀，我吃的这个脚特别好。 是啊，你吃的话，如果说好的话，那这个这团气跑了的话，你就不用去灸了。还有呢，发病的时候呢，也可以用那个热水泡手泡脚。哎，泡泡手泡泡脚热水。过一段时间，元阳之气足了，寒气跑了，这个包就没了。 哎呀，徐主任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是啊。 不过这么些年来，有好些年没有人跟我说这个病了。这个病的发生，其实它跟你的心脏、肝脏、肾脏三个脏腑有关，并且跟你的冲脉、人的冲脉关系是特别的密切。一说这个病跟你的什么呢？心、肝、肾有关。那你身上的这些个病。跟心、跟肝、跟肾，你有没有什么心肌缺血呀？ 一些心肌缺血，对。 对呀，那你心脏脑供血不足，那个肝也有问题了。 对。 是不是？ 对。 哎，跟心、肝、肾有关系。 对。 你这样调理调理，问题不大了。 那徐主任，你看我那个那什么，我吃这个时间对不？我这个是早上是6点多钟。吃晚上呢，就是晚饭后呢，7点多钟吃。这个时间对不对 呀？晚上7点多钟，也就是19点，十九点就是肾经当令。这个没问题。早上是几点呢？ 早上 七点。六点到七点是大肠经当令。大肠经当令。如果你胃不好的话，再晚点，7到9点之间吃。 我现在胃还挺好，现在胃调试的挺好， 挺好的。那这个早上一顿就无所谓具体的时间了。 太感谢了，徐主任。 不用谢，不用谢。 谢谢徐主任，祝您身体健康。 好，再见。 好，再见啊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您好，您是徐主任吗？ 对，我徐桂英。 我是北京的。 北京的朋友。 我是北京的一位81岁的老人。 有什么问题您说。 我从3月1号开始用的。是有效果的。 有效果的。 这个听你这个广播以后啊。对我们老年人，我觉得特别适合， 是吗？ 受益匪浅啊！ 受益匪浅， 一个辛劳。我现在我也身体所有有名的病啊，高血压 啊， 还好我在社区医院呢，每个月开一次药 啊， 控制在高压是130到140 啊， 低压是80左右。 不错， 已经2-3年了，就在社区医院，每天吃一片药，吃的是俄贝沙坦。那高血压就是这样，高血压我年轻的时候啊。没退休以前我是低血压60-90，你是献血都献不成。最后退休以后一体检说我血压高了，果然的帽子都戴上了。戴现在有好像20来年了。 高血压的帽子戴了20来年了。 我现在主要的问题，他说一个是高血压这个现在还行，控制还行吧。再一个就是有说有冠心病，但是我平时觉得呢没什么太不合适的，但是我就是不能快走，假设要赶车什么快走，我 上不来气儿了， 气儿上不来了，就紧张了。所以我很注意的，我也不快走，我也不跑。这还控制还行。我现在主要什么呢？就是我驾驶，从今年2018年开始，上公交车上车都有点费劲了，这个腿啊就没有劲儿了，两个腿，不是以前的我的腿了。就是走路吧，走走就觉得。曾经摔过2次跤，但是没摔出什么事儿，在公交车站，好多人帮助。现在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感觉就是每天下楼上楼，有的时候偶尔的这个左腿的，膝盖有一点疼，还行，回来我就尽量的一边累着，二别凉着，我很注意这个。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汗的问题，3点钟左右吧，一醒了以后，嘿。